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08集，言听计从。两人又休息了一下，就见福告急匆匆跑了进来，手里捧着一大堆衣物。 殿下，皇上下令说晚上要设宴，您赶紧换上衣服准备出席。 现在？ 皇上突然回来的，比预计时间还要早。刚才大皇子和三皇子去见皇上了，不知道会不会说你的坏话去了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站了起来。 走吧。 您不换衣服啊？ 白玉堂就见官袍之中有一件红色的，就问了一句。 这也是我的。 这是殷大人的。 白玉堂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将官服交给了展昭。展昭无奈的捧着那官服。 怎么哪儿都喜欢给我做红色的官袍，一点也不霸气。 展昭跑去换衣服。福告有些担心。 殿下，您不换衣服啊？ 我还没确定自己是不是你们的皇子，换衣服干嘛？ 白玉堂用刀挑起那几件黄兮兮金灿灿的袍子，摇了摇头。原本以为轩辕杰挺有品味，喜欢白色的东西，尤其是皇族，还是脱不了这难看的金色。白玉堂嫌弃地将黄袍放回了桌上，见展昭换好了衣服出来，上下打量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带着展昭出门了。两人刚走，福告追了上来。 殿下。 白玉堂看他，福告又看了看展昭，展昭知道他可能有事情要私底下跟白玉堂说，于是先出门。 殿下，你一会儿要是在宫里，可千万不要表现出对谁特别好啊。 白玉堂有些意外地看着他。 宫里人最忌讳的就是有什么喜欢的，人一旦有了喜欢的，无论是物还是人，都会成为被人利用的弱点，你万事小心呢。 白玉堂看了他良久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外走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拿出两样东西来给福告。 给你妹妹做嫁妆。 福告愣了愣，低头就见手里多了一只好看的碧玉镯子，还有两张面值超大的银票。福告张大了嘴，这位新太子好有钱。展昭见白玉堂走了出来，其实他耳力佳，刚才福告给白玉堂说的他都听到了，于是顺嘴又叮嘱了一句。 听到没耗子，一会儿你收脸。 收脸？我脸上本来就没有肉啊。 跟你说正经的，我现在是你的侍卫，你稍微威严点。 要怎样威严啊？ 就是要用一种发号施令的口吻跟我说话，你不拿自己当皇子，可理论上少爷我要拿你当太子的，我得对你言听计从才是，你别一会儿动手动脚的打乱我发挥。 哦，发号施令啊，你要对我言听计从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再一次看展昭。展昭见白玉堂眼里含笑，瞬间警惕。 你要干嘛？ 猫儿，你知不知道言听计从是什么意思啊？ 废话，爷又不是不认字儿。 知道就好，你自己说的，言听计从，记住了。 白玉堂伸手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往前走了。展昭跟在后边，有些莫名地搔了搔头。 刚才的对话没什么问题啊，怎么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呢？ 小四子， 赵普军营的大门口放着一个小马扎，小四子坐在马扎上，手里捧着个暖炉，身上披着件小披风，正在发呆。公孙忙完之后，在军营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儿子，子颖就告诉他孩子在门口呢。公孙跑到门前，见小四子气闷闷的一个人坐着，背影孤孤单单，也有些歉意。以前热热闹闹的，特别是展昭 没事就逗他，要不然带他去吃各种小吃，还有天尊和阴侯俩老头让他看管，这下可好，今天一早连萧良都跟着赵普巡视军营了，难怪小四子这么寂寞。公孙走到他身边蹲着看他， 闷呐， 大家都不在哦。 小四子瞧了瞧他爹撇嘴，公孙戳了戳他撅起来的嘴巴搂着他， 大家都有正经事要做呀，忙活这阵子就好了。 哦， 小四子点了点头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 怎么了？回去吧，该吃饭了，吃饭的时候大家就都回来了。 猫猫白白也会回来吗？爹爹，猫猫和白白是不是去做很危险的事情了？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？ 我刚才下午睡午觉的时候做梦了。 你梦到什么了？ 梦到猫猫和白白被一个好大好大的黑影追，好像是一只怪物，那个怪物看着像一只好大好大的狼，围着猫猫和白白转啊转啊。 公孙越听越瘆得慌，拍了拍小四子屁股， 怎么做这么可怕的梦？ 不过那只大狼好奇怪好奇怪。 哪里奇怪了？ 他虽然很不怀好意的那么盯着猫猫和白白哦，但是他却一只一只的吃掉好多小狼崽，虽然那些小狼都好丑好难看，但是被大狼吃掉的样子好可怜。 公孙看着小四子，这孩子最近稀奇古怪的预感越来越频繁了。正在公孙发愁的时候，就听小四子喊了起来， 小梁子和九九回来了。 公孙抬头就见小四子伸手指着前方的空地，门口有几个守门的士兵也听到了，都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可远处灰蒙蒙的天地交接之处就只有一轮滚滚的红日在落下，哪儿有赵普和萧良。就在众人纳闷的时候，渐渐的地平线附近出现了数个黑点，再过了一会儿，已经可以看到赵普带着大队人马骑马疾驰回军营。 哇，小王爷好眼力啊。 几个小兵都忍不住夸小四子，小四子笑眯眯的，公孙则是抱起他， 我们去军帐里等着。 等抱着小四子到了无人处，公孙认真的看着小四子， 小四子，你以后要是预感到些什么，千万不要在有外人的时候就直接说出来，知道吗？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不过见公孙似乎眼含忧虑，还是点了点头。 哦，小四子知道了。 公孙摸了摸小四子脑袋，开始考虑要不要叫赵普教小四子武功。如果小四子有天尊阴侯那样的武功，那当然那个要求高了点，有展昭白玉堂那样的身手，应该也没人能伤害他了。公孙不禁有些后悔当年没让小四子学功夫，就想让他做只无忧无虑的小胖猪。不过转念又一想，小四子才五岁，现在学习也不迟啊。想到这里，公孙远远就看到赵普带着小梁子飞奔回来了。公孙赶紧将小四子交给了萧良，然后一把拽住正想过去扑儿子的赵普，拽进了军营里边。赵普见公孙鬼鬼祟祟的，将他推进军营，还往门口看了看，将要跟进来的欧阳挡住。 哎，你守着门。 欧阳眨了眨眼，公孙放下营盘的帐帘，将赵普拽到一旁。赵普看虎视眈眈盯着自己的公孙，有些好笑。 干嘛啊，书呆？ 有个事情问你。 这时邹良和林业火刚回来，就看到赵普的军帐门口，欧阳、龙桥、广、贺一航还有小四子和萧良都扒着帐帘听里头的动静啊。邹良和林业火对视了一眼，有些不解地走了过去。 干嘛呢你们？ 邹良刚问出口，众人对他嘘。 邹良不解。 元帅刚回来就被公孙拽进大营里了，不晓得先生是不是又对元帅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 哎呀，先生好粗鲁的样子啊。 贺一航嘴角抽了抽，邹良像看白痴一样看着眼前的欧阳少征和龙桥广，一旁林业火也一撇嘴， 你家元帅要对公孙干点什么还差不多，公孙能把他怎么样啊？你们一群名将名帅在这听墙角的，都不难为情啊。 林业火刚想开口吐槽，就见邹良走到了门口，弯腰耳朵贴在门帘上，也认真地听了起来。 你究竟想问什么？ 赵虎见公孙越凑越近，忍不住咽唾沫。 这个书呆今天怎么回事？投怀送抱的真好吗？ 那什么，小厮子要是现在开始学功夫还来得及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